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你又骗我！你明明什么都忍得住，每次我们都打瞌睡了，你还能看奏章呢。荣浩说你比我们都厉害。 那是正事，只有在小妍的事上，我才会忍不住。 萧景琰这话是带着笑说的，严君玉一时竟分不出是不是玩笑话，莫名其妙地红了脸，耳朵发烧，慌忙看了一下书案，看见一个小纸卷，不过拇指大小，转移话题道：“ 这是什么？”“ 一个消息。”“ 是好消息吗？” 萧景琰眼中的笑意淡去了，但面上还是温和笑着，平静地道：“ 一个非常坏的消息。”“ 什么消息？” 严君玉也紧张起来，他知道萧景琰是最从容淡定的人，如果他都说是坏消息，那这消息一定比他说的更坏上十倍。 小妍明天就知道了。 刘大 来了。八月十五，团圆佳节，宫中夜宴，庆德帝病体稍愈，也出席了，席上百官都在，这算是他第一次面见五湖使节。席上，西戎南大王忽里舍献上许多价值连城的礼物，祝庆德帝福寿安康，并转达西戎王的意思，要为西戎的蒙苍王子求娶一位大周公主。庆德帝并未立刻应允，但是满席的人都看出来，至少已经有七分同意。西戎此举虽是求和亲，但背后却挟裹着这半年在边关屡战屡胜的威风。说是求和，不如说是给庆德帝一个台阶，让他借和亲之名行纳贡赔款之实。朝中官员中主战的自然是觉得西戎人狼子野心不可纵容，已经有人在给庆德帝谏言了，主和派却松了一口气。大周如今国泰民安，十分富庶，在他们看来，不过破上一笔财，求得边关几十年安宁，自然是好事情。这事背后的意义重大，搅得朝中形势动荡，整个京城暗流涌动，山雨欲来风满楼。严君玉当时就在席上，站在太子身后，听到忽里舍的话，顿时握紧了拳。他是少年心性，只觉得和亲是极大的屈辱，绝不能容忍。太子殿下却仍然不动如山，嘴角噙笑，看不出一点情绪，只在歌舞表演开始后不着痕迹地拍了拍严君玉的手。敖季就站在严君玉旁边，什么小动作看不到，不过看严君玉实在气得可怜，也不管了，反而推推他，低声道：“ 哎，你看荣浩。” 严君玉一看吓了一跳，荣浩脸色晦暗，眼中神色闪烁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比谁都紧张。严君玉见他脸色差得可怜，伸手拉了拉他的袖子，发现他手凉得像冰，忍不住低声问：“ 怎么了？” 荣浩还是懂礼节的，这样的场面自然不会窃窃私语，只是摇了摇头，示意严君玉不要说话了。严君玉也渐渐懂事，忍住了一言不发，一直熬到宴会结束。宴会足足进行到亥时方散，庆德帝虽然称病，但明眼人都看出他心情大好，不然不会一直留到近亥时。皇帝不走，太子自然不能走，也陪到亥时，直到雍相也上来见道：“ 夜深了，圣上保重龙体，等过几天的饯行宴再尽兴不迟。” 筵席一散，圣上先离开，太子随后，严君玉骑马跟在太子车驾后面，忍不住回头看见那边宫殿灯火通明，越发显得这边两侧宫墙加一条窄道黑暗无比，正觉心中有些不安，只听见车驾里唤道：“ 小妍。”“ 撤。” 严君玉驾马急走上几步，追了上去。太子正挑起帷帐，对他笑道：“ 没事的，小妍。” 严君玉知道他是担心自己害怕，所以叫自己过去，但雨嫣然他们都没事，就自己怕也太胆小了，而且偏偏被他猜中了，自己确实有些怕，不由得有些恼羞成怒起来。 我才不怕。 他神色倔强地告诉太子，太子笑了起来。 我知道小严最勇敢，什么也不怕。 严君玉见他又用哄小孩的话哄自己，顿时红了脸，打着马往前走，再也不理他了。等回了东宫，赵丽是在司红堂夜读，但是今晚一看就有事情要商议，荣浩一进书房就道： 小严，你先去吃宵夜。 以前他们也常这样，有真正的大事都在书房商议，严君玉是小孩，就在外间吃东西。雨嫣然这人除了打仗不管正事，所以有时候也出来还抢严君玉的东西吃，但今天严君玉有点不太想走，跟在敖姬后面闷闷的道： 我又不饿。 荣浩怔了一下没反应过来，太子先笑了： 小严想进来听。 为什么我不能听？ 胡闹什么，又不是什么好事。 敖姬拎起他的衣领就想把他拖到书房外面去，严君玉一扭竟然挣脱开了。他有时候去偷看那钟将军练功，也学了点身法，灵活得很。敖姬脸色沉下来，一字一句道： 严君玉。 严君玉被他叫得有点心虚，低声嘟囔道： 我又不小了，什么事都瞒着我，我也是东宫伴读啊。 敖姬还要凶他，只听见萧景衍笑道： 那以后不瞒着小严了。 真的？ 殿下金口玉言，怎么会骗你？ 他其实在东宫幕僚中一直类似于谋主的位置，可以说是萧景衍之下的第一位。这话其实是在提醒萧景衍他的身份不该随便让严君玉进来旁听，但凡谋事对于烽火戏诸侯这一套都是警惕的。但萧景衍只是淡淡的： 不过今天不可以。 为什么？ 今天不适合小严来听，荣浩面子上过不去，有失师道尊严。 萧景衍笑着说。荣浩的脸色一白，见严君玉疑惑地看他，仍然强撑道： 啊，殿下说笑了。 他向来意气风发，恣意谈笑。萧景衍说他是严君玉老师，其实是因为他常在严君玉面前分析局势，指点江山，也开玩笑说过严君玉是他的第一个弟子，就是傻了点。严君玉跟他相处也多，哪里见过他这样反常的样子，所以想了想还是乖乖点头跟着云岚走了。其实严君玉和萧景衍那个12个时辰的约定里就应该是包括这时候的，不过严君玉自觉已经很懂事了，没有把这个拿出来说，也是面子薄，怕雨嫣然又笑他。雨嫣然最近伤了腿没事做，所以天天嘲笑他，有次还故意叫严君玉太子妃，气得严君玉扑上去和他打了一架，可惜没打过，实在遗憾。严君玉闷闷不乐地跟着云岚出来了。夜宵倒是很丰盛，有粥，有各种精致点心，还有一笼热腾腾的大螃蟹。雨嫣然自然是如鱼得水，大吃大嚼。他自己吃就算了，还要惹严君玉，笑道： 你皱着眉头干什么呢？ 你管我。 云岚辛辛苦苦准备这么多夜宵，你不用心吃不是糟蹋别人的心意吗？快吃。 云岚替严君玉舀了汤，见他眉头紧锁笑了。 这倒不至于，小严真这么想知道书房在聊什么？ 严君玉心不在焉的点头。 那我告诉了你，你能乖乖把夜宵吃了吗？ 严君玉惊讶地看着云岚。雨嫣然笑起来道： 你这也信啊，太好骗了，他逗你玩的，他才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，我都不知道呢。 雨少爷心思直爽，不知道他们商议的事也很正常。雨少爷要是知道，前些天也不会和敖姬打那一架了。 说是打架，其实是雨嫣然单方面挨打，不然不会现在腿还一瘸一拐的。好在他脸皮厚，并不觉得这事儿丢脸，也不把云岚的讽刺当回事儿。 唉， 那是我一时嘴快，不小心碰到敖季的心病，跟这个没关系。 哦，那雨少爷和敖季先是为什么吵起来的？ 不就是我跟李姑娘来往，敖季说她是妓女，败坏了东宫的清誉，还说了一大堆道理。 看来你没听进去那些道理。 谁听得进去啊？我最讨厌什么清誉名声了，都是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还不如眼前活生生的人实在。 既然如此，那就请问雨少爷，妓女从何而来？ 雨嫣然被问住了，他毕竟是王侯公子，就算在边疆军中待过，也没有真正到底层，所以一时竟答不上来。 妓女不就是在烟花巷里吗？ 烟花巷并没多少人家，妓女的结局也都是因贫病而死，极少有能生下儿女的。这世上妓女分两种，一种是私妓，是饥荒时百姓活不下去把女儿卖到妓院的；一种是官妓，是抄了家的官员，男为奴，女为娼，冲入教坊司为妓。你跟着殿下十多年，应该知道他的才干，不说盛世，至少国泰民安是做得到的，那前者就会变少。殿下虽是圣上亲手交出来的，但量刑时不喜欢株连，从不迁怒，所以后者也会少。你为了一个妓女败坏了东宫的名誉，影响到殿下，是得不偿失的蠢事。你目无全局，又听不进劝，所以敖季只能和你打一架了。 平时我说个笑话你都要骂我，这时候倒聊起妓女来了。 平时你讲笑话是轻薄，这是讨论事情能一样吗？ 严君玉忍不住插嘴道。雨嫣然倒是豁达，还笑得出来，推了严君玉一把。 我知道我说不过他，找个理由嘛，你戳穿我干什么？你站哪边的？ 我站有道理的那一边。 严君玉不理他，朝着云兰道。 云兰姐姐，你告诉我荣浩在操心什么好不好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